就炒唔到上去，因为你冇通胀你炒唔到上去，你加唔到息就炒唔到债息上去。所以美国呢而家连詹姆斯潘都讲呢，美国嘅债息係危险嘅。咁、所以其实呢Donald Trump 呢其实就八口恶嘅啫，其实就好鬼被动嘅。 唔、係你都见到好似 Tillerson 啦，即係佢嗰个叫做係嗰、那个国务卿啦 ,Tillerson 啦，咁佢亦都讲就係无意係要有一个政权，唔係即係转换，即係唔係话要你落台係咪，佢都放远咗啦，其实就咁你之前讲㗎嘛，又话咩 老劫佢呀， 又 话咩直对嚼㗎， 又话咩剃头式呀，咪又咩、手术式咩双式口式呀， 佢要夠胆嘅咪当佢好扯阿富汗咁掟个炸弹之母落去囉、喂，其实好简单嘅嘛，你系人嗱，你直情如果你中国你美国系够胆嘅，你根本你知道嗰个核发射场喺边度嘅，你咪就咁炸咗佢囉，同佢通知佢我几时嚟炸你呀，你好走啦咁样，冇办法㗎，你而家美国啲军炸机飞过北韩上高都唔惊 㗎， 你根本好渣嘅啫嘛，咁而家只不过就系你想将件事就拉中国落水去解决，就是这样，其实没有Donald Trump去不停逼中国，就等中国买多返多啲嘅外债㗎嘛，其实呢四五个月都係中国都係不停买美国啲外债。 即係又係 又係钱嚟搞掂嘅啫。 又係。 所以中国都 係台底交易。 係呀，所以中国台都傻。所以我觉得北韩呢单嘢呢係唔使理嘅。咁就好似印度咁样。喂，印度呢、這个而家中国反而点解就硬呀，走出嚟。今日出咗七八篇文章啊，今日军工股喺大内升啊，因为点解啊？外交部同埋解放军出咗六七八篇文章啊，叫你好走啦、你话铲泥车同埋你嗰几廿个嘅印度兵佬快啲离开个地区。嗱咁啊，大家互相避免啊，如果佢讲离开咗嗰个地区咧，中国当冇事噶啦，中国唔会打佢嘅。所以呢件事咧唔会有事。咁但系印度点解会咁做咧？其实谂翻转头，可能又系美国推佢过去喂。你搞佢边境啊，睇佢唔得闲啦，咁样系咪先？咁但系而家点解转头？中国经济啊，稳定 ，OK 啊，习近平又十九大稳坐钓鱼船，大权在握，咁啊，香港都唔放在眼内，所以其实香港人系好惨啊！因为点解咧？ 我觉得佢而家你大陆嗰个问题咧，当然啦，你而家你同即系美国其实都系做台底交易啊，咁样你买债咁样样咁啊算啦，系咪？即系你变咗就系话北韩咧嗱。其实 所以一个 系 你咯， 唔系啊，其实呢一个系咧，系个个开心嘅局面嚟，咁唔系 win win win 啊，唔系 win win 系 win win win 啊， 系啊， 系嘛？喂，大佬，即系我自己去咗个核讹诈，系嘛？我自己亦都可以即系可以咩啦？咁样样去呃到个本钱啦。第二，喂，中国系嘛？即系佢亦都可以有自己 leverage， 即系你美国亦都系噶，系嘛？喂，你买债咁样样，咁但系同时间你见到就系话，喂，你净系你讲打唔打仗啊？即系你就算你要。唔要中國制裁，其實佢都好難去做。喂，第一，即係你中國佢自己隔離，佢都有印度喎，係嘛？印度佬即係而家同佢都係一個對峙嘅局面。咁你而家你過半月啦，咁你想點咧？係咪？咁你又話即係你又搞埋軍演啊？跟住然之後你又係喺度打嘴炮，我見今日又係打嘴炮嘅。咁。即系你一搞搞一下，咁你而家你骑虎难下，你对于习近平嚟讲，其实佢都未必落到台喎。其实又系，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又咁讲啦，即系呢一个独裁者落唔落到台咧，其实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好封闭嘅一个喂一个资讯体系，其实佢中意讲就讲，唔讲就唔讲噶啦。冇所谓，佢可以 manipulate 到佢自己国内资讯，系、嘛？所以呢个系大陆嘅最大优势嚟嘅。 唔系，即系只不过系讲紧习近平佢能唔能够利用呢一个危机喺十九大国或者而家北大河会议之前能够卡多几个位咁解嘅啫。 咪利用到咯，去咗咪系阅兵咯，去咗 系咯， 佢咪军事咯。喂，我印度有军事威胁，我朝鲜又俾美国威胁住，咁而家你啲军人咪要听我讲，听党指挥咯。跟住佢边个够胆出嚟行出嚟？而家喂，如果边个行出嚟而家同佢争嘅，可能佢话你喂破坏国家稳定吓，而家国家喺咁多威胁嘅情况底下，你哋搞我咁啊！ 其实一个唔好彩，甚至佢可能会利用一啲小冲突去到清除某啲政敌添。如果你咁睇嘅话， 唔系香港都唔系冇乜冲突噶啦。其实我觉得印度北朝鲜啲冇问题嘅， 会有 只系地缘政治紧张咧，就可以令到啲美金就唔会跌咁快咯。即系咁简单嘅啫。我睇呢啲问题，我睇简单 咁啊。系啊，即系你始终都你都系讲相对嗰个叫安全性啫嘛。 美金唔跌得咁快，跟住你啲人就对继续买美债啦。